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目前医疗改革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现在北京疾控中心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再一次邀请到的是著名的烟草病学专家，来自中日医院烟草病学与戒烟中心的负责人、教授、博士生导师肖丹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继续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烟草和疾病之间的关系。首先欢迎一下肖教授，您好。 您好。 吸烟的，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这个影像学发展非常好哈，比如说低剂量的螺旋 CT 对于肺小结节、肺癌的诊断非常的好。但是如果要从实际这种解剖学的来说，即使它没有肿瘤，是不是那个肺也是特别的？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烟草的这个盒上的香烟盒上会有各种各样，尤其国外的哈，有那种特别恶心或者特别恐怖的照片， 对， 真的是肺就会吸完了就是黑的那种样子吗？ 就是一天如果一包烟，那么吸20年，那他的肺跟就是不吸烟的人肺相比，正常是要多5公斤， 多五公斤呢、 十斤 哦， 对，就是烟中的各种焦油啊等等物质在肺内的积聚，而且就是你要是从外科大夫啊，他一开刀一看那吸不吸烟的人的这个肺，一眼就能看出来， 一眼就能看出来是吧？ 而且我们有一年就是我们那个介入科的主任哈、这个于主任他特别好，他就给了我一个这个就是颈部的这个穿刺的这样的一个片子，因为他是做介入的嘛，那相当于一穿出来那都是黑的，就那个焦油带出来的，就那种感觉。 天哪！ 对，所以就说你心情就不仅到肺，然后呢，接下来呢有一些这个有害物质，它随着血液呀什么的，它是会流通的，之后身体各个器官呢都会造成相应的损伤， 所以你看颈部的这个动脉的这种都能看得出来有这种 结节，主要是淋巴结 哈， 对，你看弄出来， 哎呀， 就是黑的。 所以你看肺部里边可能真的是特别的。一堆的东西，然后重10斤，基本上都是烟草当中那些有害物质的沉积，是不是？ 对，肺吧为焦脏，其实它是个闷孩子，它有很大的代偿能力，它最开始呢，它接触这些有害物质的时候吧，它不吭声，它就慢慢的代偿，直到有一天一下子受不了了，是吧？这时候可能就咳嗽、卡痰、喘了，然后有的人就慢阻肺了，有的人就可能长肿瘤了，各种慢性的肺病才出现，是吧？它经过中间有一个很长一段时间的潜伏。之后他受不了了，他才会发生了。 是，所以这个可能就是为什么会说啊，这个烟草有的时候，你看我抽了10年，我也去体检，然后我也去查这个低剂量螺旋 CT， 什么毛病都没有啊。但是其实那些潜移默化的，从影像学看不见的这些变化，已经在我们的身体当中了，是吧？ 对呀、就包括刚刚所说的这个遗传的突变，对吧？你吸一年一个细胞，是吧？150个突变就形成了，你人体有多少个细胞？是吧？然后你要吸10年甚至更多年，你想已经有多少个突变存在？就是有些突变可能致命，有些突变不致命。你万一碰上个致命的，你说是不是疾病就发生了？ 对啊，我们现在是在这个肺癌关注月啊。其实说到癌症，肺癌其实原来人家专家说，就是很多都是因为基因突变所导致的啊。因为孩子嘛，从小到大他不可能是一开始就得肺癌的，是吧？都是因为基因突变，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出现一些错误，导致了这个肺癌肿瘤的形成。那烟草看来就是一个错误的这个催化的一个 就吸的越多，是吧？吸的时间越长，到患肺癌的风险那么就越大。 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来自中日医院的博士生导师教授肖丹大夫，跟我们来聊聊有关烟草和肺癌之间的关系啊。我们也是再一次强调，其实吸烟和肺癌之间有直接密切的关系。我们也是希望大家从自己做起。第一个呢，就是戒烟哈，这个下次的时候呢，我们请肖教授给我们讲讲如何科学的戒烟。另外，如果刚才提到了吸二手烟有这样的环境的话，应该尽量的远离二手烟，是吧？ 对，是的。 现在北京的这个地方法规，我记得当年地方条例出台的时候，我们就第一期邀请的就是您啊，来讲这个地方条例的实施。这几年可能越来越好了哈，当然了，现在可能这个政府职责的转变，可能今后可能街道管的更多一些哈。但是我们也是希望身边，我们从自己做起，第一远离，第二有法规来支持哈。前段时间肖教授也在国内哈、参加了这样的一个特别有意思出庭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环节啊，就是在法庭上要证明吸烟有害健康，是吗？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作为一个专业的医生、专业的一个教授来做这方面的这个出庭来作证啊，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哈、其实还是要让更多的人来知道，其实烟草跟肺癌 烟草和疾病密切的关系。 没错， 嗯， 而且吧，在各种肿瘤中有一种很可怕的，就是这个小细胞肺癌。 嗯， 那么有研究发现98%的小细胞肺癌呢是跟这个吸烟有关系的。 是，嗯， 对，就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吧， 哎，对， 我们做的吧就是这个99招拒绝这个二手烟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嗯， 其实吧，那么最开始这个活动呢，就是因为当时呢做肿瘤的这个人们哈， 嗯， 他发现哈，那么几乎每一位得小细胞肺癌的患者，一问他病史哈，就是有这个重度的这样的一个吸烟史， 嗯。 然后呢，人们希望能够攻克这种疾病，就想找到相应的这样的药物，能够把这个疾病治好。 嗯， 结果发现呢，用了无数的这个大量的投资，无数的这个人力哈，来开发这个药物， 嗯， 顶多能让这些人多活2个月。 哎呦。 对， 预后非常差啊！ 预后非常差，所以呢，那么究其根源是什么引起的呢？吸烟导致的，所以呢，要从源头上那么控制。 嗯， 你最开始不吸烟，你将来的一系列这个悲剧就可能不会发生。 是， 对， 因为小细胞肺癌，如果您的分型是小细胞肺癌的话，是非常痛苦的啊。 对， 它现在目前没有好的这个药物治疗，而且进展非常的快，预后非常的差。 对， 所以就像肖教授所说的，从源头上我们不吸烟， 对， 这样的话就能够远离。至少少得这个小细胞肺癌是吧？ 对， 嗯， 不仅小细胞肺癌，其他种类的肺癌都会减少， 都会减少。 对， 嗯， 这个提到这点哈，也要跟这个朋友们要强调一下， 嗯， 如果吸烟的话，一定要尽早戒烟， 尽早戒烟。 对， 嗯， 那么现在有研究发现哈，就是你戒烟时间越长，对身体的改善就越好。 嗯， 但从肿瘤发生的风险上哈，就是说你即使那么国外的研究哈，你即使都已经戒了25年了，你的得肺癌的风险还是原来不吸烟的3倍以上 哦，所以越早越好是吧？ 对， 哎呦，这个那最好还是别抽，就别尝试， 不吸烟， 对，不吸烟啊， 对， 从自己青春期从抽第一口烟的时候就控制住自己是吧？ 对，你就你想，我的细胞不要突变，我要正常的细胞， 嗯，哎， 是吧？我一个好好的肺脏是吧？我不要烟草， 嗯， 对吧？然后再有一个研究哈，就是发现，就是因为现在得肺癌的人越来越多了， 嗯， 是吧？那么有些人得了肺癌了，那么他本身是吸烟的，我就遇到那样的时候，那家属就会问说，那这个时候他都已经肺癌了，他想吸就吸吧，是吧？这时候还要让他戒烟吗？ 就不要控制他了，就是已经日子不多了， 不多了，对呀， 啊， 是啊。然后，那么现在有研究发现哈，就即使已经是患了肺癌的患者， 嗯， 这时候如果能把烟戒掉的话，他的一年死亡率就能降低25% 啊，降那么多是吧？ 对，所以就说，就即使哈不幸已经铸成，你这个烟， 嗯， 该戒还是要戒的。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千万这个奉劝戒烟的人群哈，这个千万要小心。而且我觉得这种，就是说，哎呀，已经时日无多了哈，让他自己享受一下生活，这种做法让他享生活没问题，但是想让他继续抽烟，这是不正确的，是吧？ 对，那继续的结果就会找死嘛。 嗯， 就是这样。 说的非常的直接哈，所以我们也是希望戒烟尽早开始 越好越好， 越早越好。那说到这个戒烟这个门诊，还是想请您给我们强调一下，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想戒烟到实际的这个成功哈，我记得上回您也说过，如果不借助医生的这种帮忙的话，就靠自己的意念，成功率非常低，是吧？ 是这样，吸烟的人有两类，一类是不成瘾的，但他知道这个吸烟有不好，比如说听了您的广播以后，就是不好哈 ，OK， 他烟一下就扔了，他就不戒了，不是他就戒掉了， 戒掉了哈。 这样的人呢，他就是说不成瘾的，那么我们就通过宣传教育就可以帮助这些人。还有一类人呢，他就明明知道吸烟不好，怎么戒都戒不掉，是吧？通过自己的毅力，他控制不了自己不去吸，这种时候呢，他就需要到医院的戒烟门诊去找大夫了。这是一种慢性的脑病。 慢性脑病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就是因为尼古丁让我们上瘾吗？ 它上瘾以后，大脑的结构功能已经被改变了。就说我们曾经有个研究是发现哈，就中青年的吸烟者，他那个大脑灰质和这个白质的体积已经变小，就是大脑的开始提前的萎缩。另外跟导液呢相关的一些脑区的功能也发生变化。那么这个时候他的这个状态其实是一个大脑已经发生病变的状态，可是自己没有意识到。但他表现的就是这个事不好哈，烟是不好，哎呀，我就是想吸，我就是控制不了自己，不去吸，是吧？就是这种表现。所以哈，这种时候说烟民朋友一旦是觉得自己控制的有难度，到医院去找大夫，这时候需要治疗。我们相应的一些有药啊、心理啊、行为干预的一些方法，戒烟路上吧就能够容易很多。 是，所以 这方面找专业的支持会更好一些，完全凭毅力。我记得您上回说过，成功的概率非常的低， 不到3% 哈。所以可见啊，您可能知道这个成瘾这个事儿哈，真是一个医学上面的治疗的这个办法哈啊。那找到肖教授，那比如说真的我想戒烟了哈，那有什么样的好的办法能够让我快速的就真的不想抽？有网上有人说哈，就是医生给开那个药，就让我一闻到那个烟就恶心，真的是那样吗？ 有一种 啊， 就是有一种药叫这个凡尼克兰，它呢是对敏感的人哈，就是如果用了那个药之后再吸烟，就不是原来那味道了， 不是那个味道了， 对，就觉得吸烟没意思了，所以他戒起来就会很容易。 哦， 但不是所有人都对那个药敏感， 敏感哈， 对，但你只有试过才知道哈。如果不敏感，我们还有其他一些药，比如盐酸阿帕他酮，还有这个尼古丁替代疗法的一些药物，贴片呢、咀嚼胶啊，必要的时候还可以联合治疗。这个都可以大大提升的这个戒烟成功率。 嗯，那咱们就说这个尼古丁的替代的这种办法哈，有人认为说这不是还是惯着他，还是让他享受这个尼古丁的这种愉悦感。 所以啊，就是对尼古丁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正常有一些食物中，比如说西红柿、茄子，这也有尼古丁的， 也有啊。 对呀、 啊， 我们吃进去了啥事没有吧？是吧？因为它通过消化道吸收。 嗯， 而我们用尼古丁替代疗法的药物哈、啊，比如说这个口腔糖贴片，通过口腔黏膜或皮肤黏膜，它也通过静脉吸收，所以啥事没有。而烟草中的尼古丁为什么容易成瘾呢？因为它是吸入的，它直接到肺。进入体内的速度快量多，所以它容易成瘾。 哦， 对，所以这种吧，就是说我们呢让呢这个烟民哈戒的过程中呢，就是说不接触尼古丁不是一点都没有，让他少量的接触一点，接触一点呢，他戒的过程中呢就不是太难受，很多戒断症状啊、吸烟的渴望就可以大大的减少，然后呢逐渐的减轻，慢慢一点的，这样的话不接触，这种情况下他就替代了。 哦， 那么已经是世卫组织的。被列入世卫组织的基本药品目录，非常的安全， 非常的安全哈。因为说到这儿的时候，就刚才上一期的时候，肖教授也在说，吸烟当中尼古丁其实对人体的危害没那么大，只是成瘾，对吧？就是那些混合的杂质，那些69种的有害物哈，才会引起这种，比如说肺癌这样的疾病。所以这种尼古丁的替代疗法，其实就是纯的尼古丁，是吧？ 纯的 啊，就不会掺杂那么多杂质、那么多有害成分在里边，是吧？ 对， 更安全一些，是吧？所以这个可能也是让我们这个戒烟的过程不那么痛苦。因为有人会说，肖教授听说了这个戒烟过程当中，我一戒烟什么感冒也来了，各种各样的疾病。原来抽烟的时候这所谓的身强力不亏啊，什么毛病没有，一戒烟怎么浑身得病？有人会这么问您吗？ 会，但主要是戒了以后他身体会出现戒断症状。其实大家知道毒品吧，毒品成瘾往往到戒毒所，它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戒断的反应。那么烟呢，它成瘾的机理跟毒品是一样的，作用在大脑同一个部位。所以他一旦不接触了，他身体他就可能坐立不安的，左耳挠腮的，哪儿都不对劲儿，甚至到最严重的可能会出现手抖啊、口腔溃疡啊、焦虑啊、抑郁啊等等。而这些表现哈，在烟民朋友哪怕在戒除一口烟以后，他可能都舒服了，再吸几口烟之后，他可能减轻了就没有了。于是好多人就觉得烟千万不能戒，戒了会得病。其实这是戒烟之后一个非常正常的戒断，就是戒断症状。它呢在戒烟之后的1到3周最严重，之后随着时间的延长呢会逐渐的减轻或消失。所以呢一定要有信心，有点不舒服，但是呢它是有实现性的，慢慢这些不舒服都会远离，之后你就回到一个哈没有烟草的清新的干净的自己。 所以这个可能是需要一定的毅力哈、啊，需要一定的帮助的，是吧？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辅以戒烟药物，戒烟药物就是最大程度的减轻他各种各样的戒断症状，让他的戒烟之路呢过得更容易、更平顺一些。 哎，所以这个可能就不会所谓的戒断症状那么明显，就是真的是。所谓就像抽了大烟似的啊，那种难受劲儿哈、啊，所谓的这样的话可能会能够让他尽快的把这个戒断症状去掉哈。 对， 但在实际的门诊当中，有多少人就是坚持不住这个戒断症状，有没有那种放弃的呢？ 在戒门诊中都还好， 对， 因为我们到戒门诊，基本一个患者要管6个月，中间有多次的这样的随访，在跟他详细讲了这个过程之后，很多人都能是坚持的，但是也有一些人哈，就是那么这个门诊期过后，比如说这个戒了1-2年之后，某个特殊的场合控制不住了，烟又拿起来又吸又复吸的，这还是有的， 这功亏一篑啊。因为比如说有的时候中国这种人情交往啊，你比如说我戒了2年了，突然之间有一个长辈或者个领导递了个一支烟，不抽吧有点拒绝人家面子的感觉， 一抽了之后，是不是这个戒烟就前功尽弃了？ 就说这个尼古丁作为大脑带来的愉悦的感觉，在大脑中可以永久存留。 嗯， 所以你过了很久吧，你哪怕再接触一口，这大脑中的记忆瞬间就恢复， 就唤醒了一样。 对，之后马上就想第二口烟、第三口烟，是吧？往往呢就是一次复吸的开始，而且吸的量比原来多，所以就记住啊，戒了就是彻底戒了，一口都不要再吸。 嗯， 而真正的觉着哈，就是领导给烟了，想到一个特别礼貌的方法拒绝，说我已经咳嗽了，不舒服了、然后呢离开一小会儿，体面的离开之后我再回来面对可能就好了。 嗯， 其实烟瘾发作就一小会儿，这小会儿呢转移注意力去做点什么样的事儿 OK 是吧，这个想吸烟的念头可能就被打断了。 嗯， 那么一次复吸可能就被避免了。 哎，所以我觉得对于吸烟的患者来说，吸烟的这些人群来说哈、就是如果要戒，就像肖教授所说的，一口都不要抽了哈， 对， 要拒绝或者是避免那种尴尬的这种情况啊，这可能需要一定的情商在里边，是吧？ 是，但事情可以演练好。 哎， 对，因为就是说我们自己一定要牢记，戒就是彻底戒了、那么将来一定会遇到一些这个有诱惑的时候，比如这领导给你烟了，真的朋友聚会哈，同学聚会，然后有一些同学真的就拿起烟了哈，关系又非常好，又都不在乎，就逗着你抽，这时候你怎么办？是吧？事先准备好相应的理由。是吧，你自己试着说一遍、 自己要做准备是吧，要演练是吧， 对呀、你这样的话的关键的时候你才能脱口而出是吧，你才能礼貌的拒绝是吧，然后你才能够避免这个风险。 哎，所以这个可能还不能到时候现想、现想有时候不自然是吧， 可能想没想这个手就 去拿了， 就去接了，然后就开始吸了、就可能会这样的。 哎，所以这个目前戒烟的过程当中所吃的这些药物也好啊、这些贴片也好，是不是有没有这种评判标准，说什么时候我就可以像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糖尿病啊，这个可能我就停药了，还是一直要坚持下去呢？ 一般一个疗程三个月就可以了。 一个疗程三个月， 个别的可以治疗到一年。 哦， 但你像什么高血压、高血糖、糖尿病，往往要终生服药。 嗯， 对，所以就咱们的这个吸烟成瘾这个疾病来讲哈，就这个阶段性的控制、是吧？不用服特别久的药就有可能控制，这还是个非常好的事情。 是三个月到一年，也就是最长了，是吧？ 对， 啊，基本上我们能够控制住自己。是吧？ 对对对对。 另外，我觉得就像肖教授所说的哈，吸烟其实跟疾病密切相关哈，而且戒烟时间越早，可能会效果更好，是吧？ 对，尤其现在是这个疫情的阶段哈，有大量的研究呢，已经发现吸烟的话呢，能够使免疫力下降。 嗯， 如果免疫力下降的话，你比如现在冬天，那么就流感呀，各种像的感染，那么就易发，是吧？你这种情况下，如果万一接触到这个相应的病毒，是吧？那就有可能患上相关的疾病。 哎， 对，而且现在研究也发现，那么吸烟的人哈，就是说他患这个新冠哈，那么重症和死亡的风险增加。 哎呀， 对，另外再有一点，你想哈。你要吸烟的时候你把口罩得摘下去你才能吸吧，这就增加风险了。另外你手里要拿烟吧，对吧，你嘴里要叼烟吧，你在这个过程中也增加了更多这个接触到病毒这样的风险。 是， 对，所以现在就是什么，不要吸烟， 不要吸烟， 为了这个健康，为了不得新冠。 而且啊，吸烟那天还跟朋友一块来聊天哈，就是说其实吸烟当中它吐这些烟雾当中其实也是富含很多的一些病毒在里边啊。 在那个烟雾中就很多是颗粒物， 颗粒物哈， 对，在悬浮着，悬浮着过程中如果有病毒的话呢，那病毒就可能沾到上面去，你沾上去别人如果在吸哈，那就不排除呢其他的人得相关这个疾病的风险。 对啊， 对， 所以你看这个咱上回说这个拒绝二手烟、万一要赶上一些吸烟的人群，从这比如说我们同事还特别的这个抱怨，有一些写字楼门口扎堆吸烟哈、因为他现在室内不让吸烟之后，他可能再觉得门口近一些，如果我们从这个门口穿行的话、这些颗粒当中，如果咱们就说万一有一新冠的这个病毒在上面附着、这时候感染的机会还会更大一些。 是的， 是吧？ 对， 所以我觉得它是不是像那种气溶胶一样，就在上面悬浮着，是吧？ 对， 所以我觉得在这儿我还是希望大家啊，尽早的去戒烟哈。目前像北京像中日医院有这样的戒烟门诊，是吧？然后我们去寻求帮助的话，科学的指导就是流失的人群多吗？ 还好， 还好是吧？ 因为很多到戒烟门诊的人呢，是他们本身已经有意愿、有想法想戒烟的人。对。 对吧？他知道这个事情不好了，那么他来找我们，这种情况下，他们往往都能坚持下去的， 都能坚持下去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一方面靠毅力，一方面靠医学的帮忙哈。 对， 尽早的这个远离烟草，可能会让我们觉得更为受益一些哈。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来自中日友好医院的主任医师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肖丹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戒烟的这个话题，也是希望哈这个有机会您多来哈，多给我们做一些健康方面的科普，尤其是关于烟草方面，烟草病学是不是现在也是非常的红火哈？就是关于烟草所产生的一些疾病啊，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内容。 是的， 也是希望您多给我们科普，让我们大家了解烟草的危害，好吧？ 好，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美经节目呢，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听众朋友，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 日下祭烟幽州城，历史残篇老北京，有个大杂院，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 有前铺住东南房，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话。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 听徐德亮，徐徐道来，话北京。 大杂院里头，老北京。在清代啊，康熙皇帝的汉文水平那是很高的。别看刚刚入关，他的汉文知识、汉文水平、中国的历史知识都很丰富，啊，成皋迁任魏山春，虎踞龙盘王启全，车马往来云雾里，民生休憩在当前，哎，他的这首《登高诗》呢，被誉为帝王诗。康熙六巡江南，题词是很多的，啊，比方说为济南趵突泉题的《鸡湍》，元清刘杰；为珍珠泉题的《青衣》。润物，为镇江金山龙禅寺题的江天一览，为济南省城书院题的学宗朱寺，为钱塘江龙王庙题的田波历记，为陆秀夫祠堂题的终结不磨，为米芾海月渊题的宝晋遗宗。这些个题词呢，第一表明康熙皇帝书法不错，写的都很好，第二呢，说明他高深的汉文水平和丰富的中国历史知识。在我们传统相声当中，也有一个关于康熙皇帝的故事，这个跟他呀私访铲除恶霸有关系。徐徐道来话北京，北京故事北京情，大家好，我是徐德亮。今天呢，我们继续倾听北京故事，跟您说说康熙私访月明楼这个故事。说到康熙皇帝呢，就不能不提到著名的康熙字典。当年呢，在康熙的倡导之下，编成了收字47000多的康�熙字典，以及180卷的大清会典，106卷的配文韵府，120卷的历代题画诗类，900卷的全唐诗，还策划了10000卷的古今图书集成，到雍正时期完成啊。但是康熙皇帝呢，在加强文化建设的同时，这个文字狱呀，加强思想专政，这也是一个历史污点啊。著名的像什么明史案呢、南山集案呢，哎， 因为他开了一个坏头，雍正和乾隆俩皇帝都跟着干这个文字狱这事儿，杀了很多的抗清人士啊。当然这个站在历史的角度，这个不用过于的批判，因为他当然要保卫他自己的政权啊，但是他毁了不少图书，这个事儿恐怕对于文化呀有不好的影响。当然我们这段相声呢，跟他这个这就没关系了啊，主要说的是他康熙私访嘛，除四霸天，除恶霸这么个故事。今天是第六集，德亮给您徐徐道来。 来吧，您就再听哦，北京城里头您了看看，天坛地坛白云观，西山景山万寿山，北海故宫博物院，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高粱赶水奔老龙王来。 请徐德亮徐徐道来，画北京。 北京的故事。康熙夜梦四小闹皇城，听施世伦解梦，要到前门外月明楼私访承制四霸天。康熙骑驴先到了，随后十里王、镇殿将军、彭彭彭大人、施世伦施大人，各个王公大臣都来了。刘三一瞧，您琢磨这都什么人啊？坐这老先生啊，旁边站着啊，这穿那衣裳的，那这什么什么打围的呀？啊，什么武生啊？啊，什么这个穿零碎绸子的呀？啊，拿这个烂肠子喂鹰的呀？刘三心想：坏了。这回我这改哈利波特了都，啊，咋这么些个奇形怪状的人呢？待会儿四霸天来了，非打起来不可。一瞧这就是有事儿啊！我呀，我找掌柜的去得了。这些人我伺候不了，一位都伺候不了。顺手啊，把开水壶拿起来了，给大伙儿对对。